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周总理毕生学习的榜样。振良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多次在周总理身边当翻译。总理的学识、谈吐、仪表、风度使振良深深钦佩不已。当时体委外事方面的请示报告不少是由总理批复和处理的，振良努力从总理批复的文件中或当面指示中学习总理处理外事的原则和策略。可以说，振良的一生都是以周总理为楷模，鞭策自己努力上进。振良常说，周总理是伟人，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而自己则是一个普通的人，有很多的缺点和弱点，学习总理是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学到周总理的万分之一，也就满足了。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振良直接间接接触的最多的一位，他在工作中受到过多次总理难忘的教诲。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为各国青年学生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进行当中，总理站起来向外宾祝酒，祝酒词被依次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在俄语翻译和英语翻译的时候，都把祝酒词里的某一个意思翻漏了，总理当场做了纠正。法语是振良翻译的，其后的西班牙语和日语翻译也都有译的不准确或漏译的地方，总理也一一及时做了提醒。到了阿拉伯语翻译的时候，总理笑着摇了摇头，因为总理不懂阿拉伯语，没法再提醒翻译了。总理通晓多种外语，认真又温和地指出翻译的遗漏，使所有在场的外宾都很激动。会场下面大家拼命地鼓掌，全场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总理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在昆明，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话中讲到了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开始时是一位女同志翻译，他不是外交部的，后来他翻不下去，换了一位外交部的翻译。这个翻译平日翻得很好，可能是当时太紧张了，总理提醒了几次，他更为紧张。外交部决定把振良换上去。开始时，总理很注意听他的翻译，翻了几句以后，总理觉得可以放心了，就让振良继续翻下去。谈到扯东和郎酒地区这两个地名时，总理很注意听振良的翻译。振良在地区这个词上用了复数以涵盖这两个地名。总理就问振良，你知道扯东不是个地区吗？振良当时在体委工作，虽然在报上关于中印边境纠纷的报道中知道扯东、郎酒这些名字，但是不熟悉。振良回答说不知道。总理告诉振良，扯东是个地方，而郎酒是个地区。于是振良纠正了翻译中的错误。 尽管振良这辈子不会有机会去扯东和郎酒，但是恐怕他至死也不会忘记扯东是地方，而郎酒则是地区。总理这次谈话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亚洲司司长张文进也在座。总理说到某一天发了个外交照会，总理对自己记住的日期的记忆有些犹豫，就问乔冠华。乔冠华回答了一个日期，总理说不对。总理又问张文进，张文进说了另外一个日子。总理想了想说，不对，还是我说的日子对。最后查了查，果然是总理讲的那个日子。总理记忆力的惊人和他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振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另外有一次也是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谈话，说明了总理的一丝不苟。总理谈话中谈到了西兰的总理，总理没有提到是夫人，只提了西兰总理。当时西兰总理是班达拉奈克夫人。振良在翻译时把西兰总理一词用了阳性名词。总理马上听了出来，他问振良是否知道西兰的总理是女的。振良回答说知道。总理再问，那为什么用了阳性名词？总理说话时的态度既严肃又和蔼。振良向他解释说，总理一词在法语里是首席部长，而法语里的部长只有阳性没有阴性。总理说，那好吧。由振良接着翻译下去。当然现在随着女权思想的发展，法语也在变化，部长一词如指女部长也可以用阴性冠词了。总理虽然在工作中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但也很照顾到他们的难处。搞欧洲语言翻译的人最害怕翻译日本的人名、地名。因为虽然是用汉字组成的名字，但是日语的发音完全与中文不同。如果用汉语的发音去读日本的人名、地名，外国人会不知所云。总理每逢讲到日本人的人名地名时，担心翻译不知道，总是先讲汉字，再用日语发音告诉翻译。关于翻译日本人名，振良也出过一次笑话。1955年，在丹麦参加世界母亲大会工作时，有一天轮到中国的卫生部长团长李德全主持大会，振良做法语的同声传译，其他外语的翻译都跟着法语走，线路都连到法语箱子的话筒上。李德全主持大会时突然宣布，著名日本女画家赤松俊子来到了会场，这一下子使振良愣住了。现在与日本交往多年，振良好歹能够琢磨出日本人名、地名的叫法。可是当年与日本人接触很少，不知道赤松到底该怎么翻。振良毫无办法，急得干瞪眼。别的翻译箱子听见法语箱子里只传出来说，来了位著名日本画家叫赤松俊子。可是他们从未听说过名字发这个音的著名画家，于是跑过来打开法语箱子的门来询问，振良只能耸耸肩傻笑。这是他翻译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洋相。总理对下面的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很关心，很体贴照顾。 他知道当翻译的常常顾不上吃东西。总理有一次在宴请时还伸长他因受伤致残而不灵活的右臂，主动夹菜放在朕粮碗里，叫他先吃一点再翻译。另一次在莫斯科接见外宾以后，总理知道工作人员的大食堂已经下班了，就派人叫朕粮到领导人专用的小食堂与总理等同桌吃饭。朕粮后来担任了领导工作后，对他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也是既对他们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中平等相待。朕粮多次见到总理，没有一次总理的衣服不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有时候都看得出他的衬衣袖口残旧的起毛了，但是仍然熨烫的笔挺。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后来当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季朝柱，从前是总理的英语翻译，他曾经告诉过朕粮，有一次上飞机前，总理看见季朝柱的衬衣脏了，就批评他。总理说，衣服可以穿的不是华贵，但是作为对客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必须保持干净整洁。朕粮在外事活动里，在这方面也是以总理为楷模，学习总理那样既保持艰苦朴素传统，又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和衣着，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形象。参加党政代表团工作。1964年10月，苏联赫鲁晓夫倒台，为了摸清苏联将向何处去，我国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苏联10月革命节的活动，团长是周总理，副团长是贺龙副总理。朕粮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之一，一同前往。11月6号晚，代表团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国庆招待会，朕粮没有参加。事后，代表团的俄文翻译告诉朕粮，在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放肆的一再挑衅。他先是向总理说了些对毛主席不尊敬的话，遭到了总理的严词驳斥。然后他又走到了贺龙副总理跟前说，我们已经收割我们的白菜，你们什么时候收割你们的白菜？对马利诺夫斯基影射攻击毛主席的话，贺龙同志很生气，义正辞严地驳斥他说，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说罢，他马上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儿。总理气愤地向米高扬提出了抗议。第二天，苏联领导人来解释，总理再次指出这件事是有意的挑衅，而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苏联领导人一再说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他们的路线。我们代表团观察到苏联新领导执行的仍然是赫鲁晓夫原来的那一套，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朕粮从中更体会到中苏分歧的严重程度，也从那次事件中懂得了如何在突发的挑衅面前以坚定的立场、果断的语言来加以处理。党政代表团访苏期间，凡是法语的活动都是由朕粮当翻译。周总理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时，朕粮被安排做记录。朕粮当时的印象是，格瓦拉与当时古巴有些人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他对毛主席、周总理充满了钦佩敬仰的感情，对苏联的反华很不以为然。这次活动对于朕粮也可以说是决定他以后发展的交叉路口。一天，总理同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会谈，朕粮当翻译。 会谈后，总理让振良上他们领导人的小食堂吃饭。贺龙副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桌。外交部对振良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很了解。60年代，振良才30出头一点儿，外交部自己的法语干部老的一茬儿，年纪已大，新的还没有上来，所以外交部早就想把振良调去。外交部与体委的人事部门已经联系多时，起初体委要外交部用3个翻译来交换振良。等到外交部调去了3个翻译，池伟却迟迟不肯放人。因此，乔冠华利用与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一起吃饭的机会，亲自出马，当着总理的面向贺老总要人。他以为贺龙副总理会不好意思在周总理面前驳回外交部的要求。乔冠华向贺龙同志说，外交部愿意用3个干部换何振良，3个人已经去了，希望贺龙副总理同意把振良调到外交部。贺龙回答说，就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了。一句话顶了回去，乔冠华没有说话。周总理在旁边听了笑了，没有吭声表态。也可以说是总理默许了体委不必放人。本来体委人事部门已经准备同意调动振良的事儿，这以后就不敢放人了。从此振良便一直在体委工作。总理是个伟人，但是他对毛主席特别尊重。这次党政代表团回来专机抵达北京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本来披了件夹大衣准备下飞机，但是他在机舱舷窗看见毛主席没有穿大衣，他马上把大衣脱了再下飞机。在接见外宾的场合，只要是主席在场，除非是很必要的时候，总理才插话补充点情况，一般他都是听毛主席讲话。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宴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振良亲眼看见总理事先做了仔细的检查布置，连菜单也要过目，如何引荐等等都检查得十分具体。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重睹总理风采。文化大革命后期，振良调回北京工作。回来后，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1971年总理召见体育局负责人的会上。文革期间，国家体委改为体育局，划归军队管理。因为谈的是外事，振良参加记录工作。四人帮的干将李作鹏参加了这次会议。振良看到周总理的精神仍然矍铄，但是与文革前相比苍老多了。与以往在外事场合见到的总理有所不同的是，总理在那次会上严厉批评了体育局的负责人。总理批评他们对朝鲜的做法，批评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没有帮助朝鲜取得好成绩。因为起先朝鲜并不很想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我们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一起参加，他们才去的。振良记得总理当时批评时说，我许诺过他们互相帮助，在比赛中朝鲜运动员可以取得好成绩，结果我们在比赛中 没有考虑到他们政治上的要求，使他们在这次锦标赛中成绩不好。总理指定要体育局负责人立即随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到平壤去赴京请罪。总理还批评体育局领导人其他工作中的失误和不得力之处，他用了蛮汉无能这四个字。振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并且决心全心做好每一项工作，不做一个蛮汉无能的人。几个月后发生了913事件，振良回想起总理对体育局负责人的批评，李作鹏是体育局的上级主管，实际上是当时总理已经对林彪以及包括李作鹏等四员大将所作所为已经十分不满了。1971年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1972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3年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都获得圆满成功。每次结束后，总理都要接见所有运动员和参赛者，这时振良又有机会跟在总理后面沿着大厅走，以备总理随时与讲法语的外宾交谈时做翻译。那时看得出总理由于长期过度疲劳，已比从前显得消瘦苍老，但是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的。振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4年3月的一个晚上。半夜里，体委值班室通知振良，要他随当时国际司的司长王拓到中南海去。总理要听取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有关情况的汇报。他们到中南海已经是清晨两点多。总理对参加比赛的事儿询问得很详细，特别是关于柬埔寨、老挝、越南、朝鲜等国去日本的事儿。总理明确指示，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些国家能够顺利到日本去参赛。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三点多了，振良眼望着不知疲劳的总理披上夹大衣离开会议室，走进另一个院子，消失在黑夜里。那时的总理是明显的消瘦了许多。过了不多久，振良就听说总理病重住进了医院。之后总理除了在1975年到全国人大做过一次报告以外，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文化大革命后期，逐渐从小道消息里人们获悉了许多当时报上读不到的消息，人们也从四人帮的胡作非为中更明白了周总理是怎样忍辱负重支撑着国家这座大厦。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病逝了。对全国人民，对振良，这都是无比沉重的打击。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因为失去了最受爱戴的领导人而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振良嚎啕大哭，像失去父亲那样戴白花戴黑纱。我做了许多白花，有的加上松枝，用来捆扎在振良天天上下班骑坐的自行车把上，有的则在全家一起去天安门时用来系结在广场的松柏上。振良非常非常想去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悼念活动，以及在人民大会堂的追悼大会与最敬爱的周总理告别。那时机关里的造反派明知振良曾经为总理多次做过翻译，有着极深的感情，却不让振良参加这些活动。